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二十集。 我，可是那个小子害得少爷受罚。 哎，不管小莲在不在，少爷都是要受罚的。少爷的性子不可能甘于欺凌，萧夫人的脾气也绝不可能放过少爷。 蓝姑姑摇头道： 而且咱们都是妇道人家，小莲是男孩，少爷长这么大还没有交过朋友呢。 莲香垂头，脚尖在地上画着圈圈，不情不愿地说道： 好吧，那我就不跟那个小子计较了。 这就是嘛，你是女孩，小恋是男孩，少爷再喜欢他也不能越过你去。 蓝姑姑笑眯眯地道。蓝姑姑话有玄机，莲香心知肚明，脸色这才好了些。 对了，你缝荷包是给少爷用作什么的？ 少爷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收集花瓣的习惯，原先都夹在书里，压得扁扁的还不肯丢，我把它们做成了干花，收在荷包里也好保存不是？ 那些花瓣都是小恋捡来的。莲香，你费这番功夫是为小恋做嫁衣呀？ 莲香差点没吐出一口老血。戴胜言那个老头子似乎格外喜欢忘情阁，连学堂也设在那儿。这几日没有再下雪，阁楼里摆了好几盆炭火，谢金兰裹得像一个毛球，倒也不惧怕湖上的严寒了。深冬里烟波池上的景色更是浩渺醉人，天与水几近一色，皆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中间抹过一笔浓墨似的远山，恍惚间大家好似坐在山水画之中一般。夏侯恋纯粹是来打酱油的，每逢上课他就装模作样的把书立在桌上，下面藏一本画本子，兴致来了听一耳朵仁义礼智信，兴致去了要么睡觉要么看画本。戴胜言见他这不思进取的模样，恨铁不成钢，初时还督促几句，后来也就由他去了。谢金兰则听得专心致志，心无旁骛。不过几天，他的书上坐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，让夏侯恋一看就觉得天旋地转，头皮发麻。戴胜言上课很有意思，他只讲一个上午，下午让谢金兰看书，自己则坐在一楼的观景台上钓鱼。谢金兰如果有疑问可以去请教他。答疑的时候，谢金兰势力在侧，虚心请教往往一问就是小半个时辰。夏侯恋在一旁百无聊赖，一心盼着放学回家捉雀玩。戴胜言见了直摇头道： 学贵在私，有私必有疑，有疑必有问。小恋，你难道没什么要问的？ 谢金兰道： 他连书都不看，能问些什么？他大约只好奇什么法子抓鸟雀最管用吧。 夏侯恋道： 还是少爷最了解我。 戴胜言无奈叹气道： 哎，你这孩子可长点心吧。 夏侯恋也无奈了，便道： 好吧，先生，这可是你让我问的。 哦，你倒是说来听听。 谢金兰也侧目看着他，他吐了吐舌头道： 敢问先生，孔夫子可是最有学问的儒士？ 戴胜言道： 那是自然， 那他老人家要背孟子、唐诗，要写八股吗？ 戴胜言笑道： 孟子生时，孔子早已故去100年了，如何背得孟子？唐诗八股更不必说。小练，你这发问着实随便了些呀！啊， 夏侯练长长哦了一声，道：“ 哦，最有学问的孔夫子尚且不必学这些玩意儿，那咱们为何要学？” 戴胜言哑口无言道：“ 罢罢罢，我不管你便是。” 夏侯练从此得了自由，只需每日教几篇试帖诗便可过关了。但这试帖诗也着实磨人。夏侯练抓耳挠腮，冥思苦想，时不时偷看谢金兰的习作，在自己瞎编乱造，才能憋出屈指可数的几句。这段日子实在难熬，夏侯练简直觉得自己要少年白头了。不过戴胜言的课倒不算穷极无聊，他在中间休息的时候，他常常讲一些云游趣闻，或者从什么书里看来的鬼怪故事。只不过戴胜言人看着瘦瘦弱弱，老老实实，标准的正派老夫子模样，口味却是重得很，讲的故事10个有9个是鬼故事，有些还特诡异，什么壁上人面疮，床下伸鬼手，山中笑面花之类的。谢金兰其实觉得戴胜言浪费时间讲这些很是无聊，还不如多说说孟子经义，但他又不好出言干涉，本打算任戴胜言讲去，自己在下头继续温习功课，却没想到一个不留神，自己的注意力也被戴胜言吸引住了。于是在不知不觉间听了无数个阴森可怖的鬼故事。夏侯练天生胆大，这些鬼故事对他来说就是茶余饭后的小点心，比这些更诡异更血腥的他都听过，可谢金兰是第一次听，直让他头皮发麻，浑身起鸡皮疙瘩，偏生管不住自己的耳朵，即使心里发毛也忍不住凝神聆听。到了晚上更是辗转反侧，不由自主地起身查看自己手臂上有没有长出一张人脸来。窗外渐渐响起淅淅沥沥的雨声，伴着凄风阵阵，屋瓦被雨滴敲得叮叮当当。谢金兰实在睡不着，赤脚拖着被子到外屋找夏侯练，却只看到一床空被子。这小子大半夜的跑哪儿去了？不会被女鬼拐走了吧？夏侯练当然不会被女鬼拐走，此刻他在廊檐底下穿行，几个跑跳从窗子翻进了谢秉峰的书房。谢秉峰的书房比谢金涛的大多了，简直是汗牛充栋，眼花缭乱。夏侯练径直摸向书桌，把抽屉挨个打开，翻出一沓书信来。这些书信随意放在没上锁的抽屉里，看起来并非什么机密。夏侯练凭着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将书信上的人名一个不落地记在脑子里，还顺带瞧了几眼书信的内容。谢秉峰的业余生活真的很无聊，书信里谈论的要么是琴棋书画，要么是当朝政事，什么浙东大旱、黄河水灾、鞑靼攸关之类的，其中还夹杂了好些怒斥阉党的词句。忽然外面有凌乱的脚步声传来，夏侯练悚然一惊，忙把书信放回抽屉关好，翻身躲进一个柜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